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本市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扩散条件整体是不错的，气温继续回升，比较适宜出行以及开展户外活动。但是呢，早晚还是有一些凉意，提醒大家要合理穿衣，谨防感冒。未来三天的气温是稳步回升的，但是扩散条件会逐渐转差，提醒大家请您随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风二级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受到了就诊车多的影响，目前多家医院的门前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已经出现了车多拥堵情况。北部城区北医三院花园北路东西双方向，积水潭医院新街口北大街，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安贞医院安贞路南北双方向。西部城区的月坛儿童医院西门南里士路南北双方向，月坛南街双方向。中心城区协和医院东门前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友谊医院北门前永安路东向西方向。东部城区儿研所门前日坛路南向北光华路西段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受到了就诊车多影响，目前是集中拥堵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您啊可以低低头看看自个儿的小腿肚子上是否有一些小蚯蚓。哎，这种蚯蚓腿在这个医学上有一个病名叫静脉曲张。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静脉曲张方面的问题。 天气转暖，马上又到了露腿的季节，可有些朋友却苦不堪言，因为腿上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的青筋实在难看。静脉曲张导致的蚯蚓腿如果不加重视，发展下去会使皮肤硬结、破裂、出血，变老烂腿，甚至是危及生命。然而据调查，在我国大约有50%-20%的人都患上了这种病。怎么才能避免蚯蚓腿上身？去除蚯蚓腿有哪些靠谱的办法？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福先给您说说，不疼不痒的蚯蚓腿能要命。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福先。您好，张主任。 各位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您在临床上每天可能都是最常见到的这样的蚯蚓腿，我们管它叫静脉曲张 啊，现在这个患上静脉曲张的人多吗？ 非常多。这个我是做血管外科专业的，那么事实上看静脉曲张这是我的专业啊。 嗯。 在我们的当然血管包括很多疾病，包括你比方说我们的颅内段不是我们的啊，就颅内段不是我，心脏不是我。除此以外，这两个位置以外，所有的血管都归我们管，比方肚子的、这个腹腔的、胸腔的、腿的、这个颈部的都是我们管。但是我所看到的，而不是我单纯我自己、我们所有的同行所面临的门诊的病人当中，排的第一位最多应该是静脉曲张。 在血管外科医生出门诊的时候看到最多的排在第一位数量上的就是这个静脉曲张的患者。 对。 都说这个静脉曲张它有轻有重，临床上您见过这最重的什么样？ 啊，最重呢就是我们说造成这个腿部的溃疡溃烂、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静脉性的坏死，最后被迫要截肢，还有最后这样的结果。 所以刚才录音当中就说了那么一句话哈，就说这个有些长在腿上的这个蚯蚓腿静脉曲张真的可能会要命，那您看到最严重的那种它真的可能就要要命了？ 不是真的要命，确实有这样案例发生了啊、有这样做完静脉曲张手术或者说没有做过手术这样病人，由于静脉曲张造成一个血栓性静脉炎的形成，血栓脱落造成肺部的堵塞，造成肺动脉栓塞死亡、这确实每年几乎都有这样病人报道啊。 既有静脉曲张本身我们说导致的这种溃烂需要截肢的情况发生，挺可怕的，也有那种呢就是静脉血栓，这个血栓游走到身体的各个地方、尤其到了一些关键的部位，像您提到肺部， 对， 堵在那个地方那真的是极其凶险，立刻会要命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当然了，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在尽量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发现和解决掉它，千万不要到了后期中晚期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自个儿可能承受的这种痛苦会比较大，而且面临的风险也会非常的高。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呢，关于静脉曲张的相关问题哈，想要咨询的了解的包括可能手术方面的哈，都可以来向我们的专家互动和咨询。北京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福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 6515-0833，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现在是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静脉曲张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从本月起，在全市的预防接种网点打二类疫苗将收取每剂次最高25元的接种服务费。按照要求，所接种的二类疫苗实行零差率销售。日前，北京市发改委、市卫计委、市人保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从4月1号开始，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接种第二类疫苗将收取每剂次最高25元的服务费。这意味着今后啊，在北京接种狂犬病疫苗、狂犬免疫球蛋白、EV71 疫苗、手足口病等二类疫苗都将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此外，通知还明确提出，第二类疫苗应当实行零差率销售，疫苗接种机构服务内容应当满足项目内涵有关的要求，不得超标准收费，项目内涵包含的服务内容不得再单独收取费用。警惕了，我国慢阻肺患病人数大约1亿，但是90%患者没有得到明确诊断，慢阻肺已经成为与高血压、糖尿病等量齐观的慢性疾病。据了解，吸烟是慢阻肺最重要的危险因素，60岁以上吸烟人群患病率超过了 40%，而且吸烟时间越长，吸烟量越大，患慢阻肺的风险越高。在所有慢阻肺患者中，不足3%的人知道自己患慢阻肺，近90%的人没有得到明确诊断。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60%的慢阻肺患者没有明显的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说明普及肺功能检查对实现慢阻肺早诊早治非常的重要。对于年纪轻轻记忆力变差这件事啊，网友有很多吐槽。其实呢，年轻人记忆力变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生活方式有关，比如压力过大、睡眠不足、长期抽烟酗酒等。但如果记忆力减退还伴有其他的现象，比如说明显的头疼、头晕、身体无力、麻木、性格改变等，就需要到医院就诊，看看是否有神经系统疾病。专家指出，保持记忆力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保持大脑和身体在适度的活跃状态。脑子是越用越活的，记忆力是越用越好的。众多临床和研究都已经证实，科学的认知训练、规律的身体锻炼都可以有效改善认知功能，两者结合效果更好。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访谈互动过程当中。今天和您来关注一下静脉曲张，它的发病率真的是非常的高哈。刚才呢，张福先主任也已经说了，在这个血管外科这么大的一个涉猎的领域里面，他们临床上看到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个静脉曲张的患者来就诊。那么您关于静脉曲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各位网友在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我们来看看哈，最近有一个消息说是天气暖和了，有些朋友家里边啊早早受到了蚊子的骚扰。有一位75岁老先生小腿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他抓痒的时候抓破皮了，没想到这个溃疡面啊就越变越大，大概半年时间烂出了一个网球大的溃疡。他担心是糖尿病，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的给他诊断说是静脉曲张，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蚯蚓腿。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像他的这种案例您在临床上遇到过吗？ 这次是有的，而且还是不少见的。那么我们说下肢啊，这个血管的这个解剖回流，就是人体实际上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仿生的和人体是一样的，这个是上帝安排的，这个上帝的生物的进化是 不要说上帝人体结构， 人体结构，这就是这个生物进化是这个就是有很多的科学道理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动脉血液，每天我们需要各种的人体的各种部位需要营养啊，需要能量。那么我们这个能量营养通过我们的吃东西，通过肠道吸收，通过肺脏呼吸吸收的氧气。那么这些能量通过载体，它的载体是什么？血液。通过血液达到你的全周身各地，到我们说到你的小腿去了，来提供营养。所以我们机体可以代谢啊，可以生长啊，可以修复伤口等等一系列都可以靠它。那么静脉呢，是把这些代谢的东西，这些产物、废物。代谢产生产物排出来，通过静脉把它排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循环过程，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生理道理。当你的肢体的静脉曲张，血液循环不好，那么就会造成你的回流障碍，回流障碍以后呢，就这个血液就这个我们说这个代谢的产物就在局部堆积，局部堆积以后，那么我们就说它这个不能充分的营养交换，就像一个水库或是一潭水，我们呢不能去浇，不能进行流通，我们知道这个水时间长就会坏掉，就会生苍蝇啊，或长蚊子啊等等系列，道理一样。所以它营养不能充分交换，而且很多的代谢产物聚集，那就是局部的 能量供应、营养供应都差了。这时候你有一个外伤刺激它以后，比方说蚊子叮咬，我们说算一个外伤啊，中药定，然后呢就是溃烂不整，因为它没有能力进行修复。 哦， 啊，这时候它发生机理啊。 嗯，所以呢，其实不管是被蚊子咬了包，或者说皮肤上本身长了一个小红包什么的哈，一旦我们这个给它挠破了之后，对于静脉曲张的人来说，那么它就存在这样一个特别不容易愈合。 嗯、 还有呢，就是由于您的这个血管本身堵塞，它这个回流比较慢，然后呢，很多携带的身体各个部位产生的机体的垃圾， 对， 就沉积在那里了， 对， 所以就很糟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所谓的蚯蚓腿上面的那种颜色， 对，色素沉着， 哦， 嗯， 颜色很深深的， 嗯，我们叫的这个营养障碍性的皮炎，或者说脂溢性皮炎， 嗯， 它就是和脂溢性的色素沉着，不单纯是有这种色素沉着，还有发痒。长皮疹、啊、 哦，就是表面上会给你一些这个皮肤科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表现， 对 对, 对, 对， 但其实它的根源是静脉曲张、 回流问题、 回流的问题、不通畅哈、像这个节目的预告当中提到一个数字，说在我们国家大约15%到20%的人都会患上静脉曲张，很多年轻人好像发现自个儿没太有这方面的困扰，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段，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发生的问题就比较显露出来了？ 这个是这样，就当然年轻人呢，就是所有疾病都是这样，在年轻人身上发生率都是很低的啊、 嗯、 因为他正好处于一个代谢这个旺盛阶段，是一个相对抵抗力各种很强的阶段。但是呢，我们静脉曲张呢有几种发生因素，其中有一种是遗传。 遗传因素、 啊、遗传因素有一种啊， 这个比例很高吗？ 不算太高，但是占一定比例，所以年轻人不排斥有的啊。很多小姑娘她很卖美啊，就是被这个困扰、 嗯、 因为穿裙子撑不了，腿上有静脉曲张、嗯、这是一个遗传。另外一个呢，就是反复的这个慢性的这个便秘。 慢性便秘？ 对 啊、哦， 慢性便秘会造成静脉曲张啊，这个造成情况，因为什么？慢性便秘以后腹压增高，你每次这个在解决问题之前都要用力，这样以后会造成一个静脉一个破坏破损，造成一个静脉曲张，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常的站立啊，经常在做重体劳动站立，这样以后时间长也会造成。当然还有个咳嗽，慢性咳嗽也可能会出现。那么还有就比较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说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她怀孕了啊，这个子宫增大怀孩子，这样以后这个盆腔这个增大的这种子宫去压迫静脉，会影响造成静脉曲张。 那种可能是短时性的，还是说以后可能就彻底静脉曲张了呢？ 彻底静脉曲张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但 是因为它破坏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血管壁是有相对的结构解剖结构的，是吧？它破坏一般是把中层的那种纤维那个破坏了， 拉断了， 拉断了或是拉长了、哦，所以它很难去恢复， 修复到原来的样子。 你怀孕以后解除这种怀孕以后，它可能会好了、啊，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彻底好肯定不会。所以很多的女性在30多岁左右是都是生完小孩以后，哎，静脉曲张加重 出来了、 出来，就这个道理啊，就这样。那么还有一种是相对我们要注意比较可怕，就是你盆腔里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腹腔长什么东西以后呢？你压迫这个血管回流不畅，也会造成静脉曲张，而且静脉曲张的表现是作为一个。盆腔一个站位的一个局部表现，原因是在，在盆腔的这个站位。 哎呀，您这提醒的我觉得特别好，那就是可能经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我们经常会觉得是静脉曲张，哎，它那个导致了哪些问题的出现？但是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说了，一是怀孕期的女性啊，由于我们子宫的特别大嘛，它会压迫这个下半身的血液的静脉的回流。如果那这个就不仅仅是女性了， 对 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您腹腔当中，我们说像一些比较大的瘤子呀什么的这种哈，它有可能压迫的那个位置又很特殊， 对， 哎，它的表现就是一个静脉曲张的表现， 对， 那我们得追根溯源往上去查问题去， 对对， 嗯， 所以我们要去诊断这个疾病，要看医生，而且我们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能就随随便便就说你静脉曲张就放下去了，就看一眼就会，我们要做一部很好的检查。 哦，所以如果 医生除了光看看您的那个小腿之外，还让您去做一系列的检查，这里边其中有一块就是要排除掉这个腹腔内是否有一些东西的占位。 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知道这静脉曲张在男性和女性方面这个比例有什么特点吗？ 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因为可能发病率相对呢男性多一点，因为男性从事重体劳动或者说这个站立时间就长一点，或者是相对的就活动量要比女性要大一点。女性，那我刚才说那些原因，比方说你的妊娠呐、 特殊的时期、 特殊时期啊等等，也有，所以差不多，差不多，但男性略多一些啊，就是这样啊。 我们的网友问了，说这个静脉曲张好像是在小腿上出现的特别多见，身体其他部位上会静脉曲张吗？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我们把静脉曲张往往就是局限化了，就是说。大隐静脉就小腿的曲张叫静脉曲张，实际上真的静脉曲张有各个地方，只要静脉扩张了，我们就叫它迂回扩张，就叫静脉曲张。 哦， 实际上这有很多概念，比方说食道胃底静脉曲张， 那看不见的， 你看不见的，对吧？食道胃底这个是门脉高压所造成的，那大出血更危险的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这血管瘤的静脉曲张等等。但是这些都是相对少见，最常见是发生在下肢，所以呢，我们说下肢静脉曲张。就我们的静脉曲张基本就把和下肢的静脉曲张雷同了，实际上真正要说单纯说静脉曲张它包括很多。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里我回答你说，第二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会常见小腿呢？就是我们说小腿最多见嘛，因为发生率大家说10%到20%，那你说中国大概接近2亿人在出现。我刚才说过这事情，就是你在马路上，如果你要有这种兴趣，你就看，哎，夏天过来人，你去看看他腿，大概你过来10个人，大概总会可能会发现1到2个人会出现啊。 专业医生会用他们的慧眼在马路上。如果您真的很好奇哈，好这个信儿哈， 对， 咱们说10个人里边会有1个人真的是静脉曲张。 对，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他这个腿就黑了啊，有一块黑了一块，有一块或者出现一些像皮肤瘙痒啊等等，这些都和他有关系。那么为什么会在小腿出现呢？你看我们大腿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腿的血管的回流是。有动脉部分，我刚才讲静脉部分是一样的。那么动脉部分把血打到腿里边去，它要去参加各种代谢。那么静脉呢，是把各种代谢产物再送回来。那么静脉的回流是有两套系统，就像我们的长安街旁边的，还有旁边的辅食路啊等等啊，就腹路和主路。它这是人体发展就是一个生物的代谢。当你主路不通顺，那你这个副路就是来带通，这个道理一样。那么静脉浅静脉，我们静脉曲张实际上更进一步说呢，下肢静脉曲张叫下肢浅静脉曲张，也就是放在下肢的浅静脉部分，就是副路部分。那这部分在小腿表面上，它受皮肤各种肌肉稍微压迫，它一般不会扩张的啊。但是这种保护又很少，所以稍有一点压力它就扩张了。这是一个，那么真正问题在哪呢？可能是在大腿段，在你的腹腔段，但这段呢肉都比较多一点啊。我们讲实在啊，就肉比较多，不用显示出来。只有小腿，哎，小腿嘛比较瘦，肌肉比较少，皮下脂肪相对少，这时候它就明显表现出来。所以呢，最开始最容易明显表现是在小腿，实际上不是小腿局部问题，是一个整个腿部问题。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血管啊，整个血管是非常长的，然后嘛，在全身的各个地方循环，又分成静脉，又分成动脉。然后呢，像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在小腿上的表现特别多呢？这个最瘦的地儿，最细的地儿在这儿。然后呢，表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浅静脉的，它就比较容易显露出来。那显露出来的血管里面带着那个静脉血的颜色就是偏青、偏绿。啊，这样的 偏黑 、到黑的那个程度，是不是它就比较重了？ 啊，不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它回流差，含氧的成分就少，那么营养代谢度多，它血液成分就显得稍微暗淡一点啊，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它重了轻的问题啊。 就是不要以血管的这个颜色来判断它的轻重，这是不对的。 对， 其实呢，主要还是由于它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可能是也是不一样的，代谢的问题哈。哎，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自己能不能看出来自己这个时候腿上的这个就是普通的正常的血管呀，还是说静脉曲张的血管呢？ 那这个呢，实际上有些年轻人，特别是一些运动员哈，小腿没有什么脂肪，皮下脂肪都是肌肉，这时候你的这个血管暴露很清楚啊。 对，我们管那个词儿叫青筋暴露型。 对啊，很清楚啊。那特别那些重体劳动的很棒的那些农民很好的啊，但是你看这个血管是个 很均匀的一条长线啊，和甚至看到一些分支，这就是一般就是一些你所说的我们说的青筋暴跳暴露。但是你看这个血管，它个曲张一团一团的， 曲成弯弯曲曲， 哎，一团一团的， 曲成一团一团的， 像蚯蚓一样的。 哦， 啊，这个就是静脉曲张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所以先是从血管形态上， 对， 我们可以先来区分一下。如果说虽然。真的像有一些那个练健身健美的那个人、 哎、 啊，他表面上也就没有太多脂肪了， 对， 直直的那样的血管分叉什么都特别清楚的这种哈、人家那是健康血管没问题的、静脉曲张的血管它都是成团、一团一团，有点像打卷的蚯蚓，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走一走一个地方又成团， 对， 可能是这样的结构， 对对对，也是还不是那么连续的、有的这儿有，有的这儿没有， 断断续续， 断断续续，对。 从表皮上呢，它突出表皮，忽高忽低， 突出表皮，对对， 突出表皮，忽高忽低， 对。 然后呢是那种成团状的这样的曲曲弯弯的血管，时有时无，还有什么特点吗？ 那么这是表面现在看的这个东西，然后它后面有什么皮肤溃疡啊、色素沉着啊、瘙痒啊，这是我们从皮肤来看啊。 哦。 甚至疼痛啊，你摸疼痛就是发炎了，就是我们外科就不外科，医学就西医讲红肿热痛。 嗯，有炎症。 啊、有炎症了，对吧？ 嗯。 然后你就去摸这个地方很炎症很厉害，你再去摸发硬了。 哎呦。 发硬了，这 发硬 啊，发硬了，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这叫我们说静脉曲张合并浅表性血栓性静脉炎，这就又需要处理了啊。 哦。 就我刚才说血栓掉脱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啊。 嗯。 啊，就是这样，这是从局部来看啊。 嗯。 从临床症状来看，你看你，比方说你腿胀、沉。 腿胀腿沉、 走路 是不舒服。可是很多人、比如说到了下午这个点儿，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有点腿胀腿沉腿肿，甚至啊我们那个生活科普不还告诉大家、这点去买鞋吗？啊，说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脚是最肿最胀的。 对对对 啊， 那这是个生理问题，但是有些人实际上这也是个静脉回流不好的问题啊，就静脉回流 已经算是这样的 有问题了，有问题，有问题了，对，有问题。所以这个静脉疾病发病率非常高的。我说过啊，就是人体站立啊、我给你解释这下午腿胀腿痛的问题啊。 嗯， 就是人体站立，那么血液是应该向下了，对吧？ 嗯， 重力是应该向下了。 对， 但恰恰相反，静脉血是回上的， 它要往上来， 往回去反地球引力的。 对， 那么反地球引力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的生理的一个结构造成。第一个，我们胸腔是负压，它可以吸上来。第二呢，就是我们肌肉收缩有个基本作用。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静脉里边有瓣膜。这个瓣膜就相当于门一样，就它只允许你往上走，不允许往下走。当你往上，我想往下走，它门关上了，回不去了。 哦，门关上挡住了， 挡住了。那这样就我们动脉血打出100毫升来供血运行，我们静脉血就收集了100毫升又回去了，造成一个平衡，对吧？ 对，平衡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健康的。 健康了，对吧？那如果你这个瓣膜，你比方说你时间太长了，慢性的腹泻、慢性的便秘等等，这瓣膜就关不严了。 哦。 关不严以后呢，你现在动脉血打进100毫升。那么静脉血回不到100毫升，只能回去80毫升或是60毫升，其中有20毫升到40毫升又沉回来，又回来了，通过那个没有关闭的瓣膜回来了，就是腿就沉了。 哦， 沉的越多，你每一次100毫升当中有20毫升回留下，每一次你有多少次，这样沉的越多，到下午，也就是早晨开始我们休息好，到下午越来越多，你就腿的觉得腿沉了， 肿胀的感觉， 肿胀， 腿沉的感觉， 哎、这 就 是 越明显。 哎，说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而且都是人的瓣膜都有点问题。 但其实有这样的信号，就需要大家引起注意了哈。 嗯嗯， 咱们真的是出现了这种到了下午腿沉重，然后发肿胀。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即使我觉得这个时候从表面上没有我们说弯弯曲曲成团的蚯蚓状的血管的那种形象的出现，也应该引起重视，最好咱们到医院去先让医生帮我们看看它的严重程度了。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下肢的血管。其实静脉啊，它是全身都有，但是通常呢发生在下肢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收看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昂扬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去除蚯蚓腿有哪些靠谱的办法？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福先给您说说不疼不痒的蚯蚓腿能要命。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福先和您说说不痛不痒的蚯蚓腿，它可能啊也会要命啊。今天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静脉曲张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这方面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的，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关于静脉曲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哎呀，抓住这个好的机会哈，刚才我还替我妈妈来咨询了一下。其实现在很多人，我们刚才上半段的时候说了，很多女性30多岁，可能生完孩子了之后，这个静脉曲张就开始相伴相生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 对， 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增加呀等等哈，然后呢站立的时间久，可能都会让这个静脉曲张逐渐的加重。刚才张主任还说呢，好多老年人是到不做不行的时候他才去做这个手术， 对，被迫最后就在80多岁以后才去做， 才去做那手术。那个时候的不做不行了，都是什么样的状况了？ 他腿疼、腿胀，甚至溃疡啊，已经严重的干扰了他的正常生活。那就是然后他自己没办法去到医院求我们去做。一般我们知道做静脉曲张，像我们这样医生，到80岁左右人一般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岁数大的人，他一个是说他自身的抵抗力稍微差一点，还有一个他的基本的情况不好，就条件，比方说他会有心血管疾病啊，就你刚才讲的慢阻肺啊，有等等一系列问题，像神经、脑神经的疾病等等，这样一个小小的刺激，一个打击，可能会这个造成其他的引发其他的问题出现， 诱发其他疾病， 其他出现，诱发其他的问题出现以后呢，这样以后就得不偿失，就 得不偿失了， 一个小的问题引起大的一个问题出现。 所以您看看，这要是到了70-80岁，您因为这个静脉曲张的困扰，过疼过痒，肿到您睡不着觉走不了路，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再去找医生，有的时候医生会判断您的整体身体情况，有一些不是医生不给您做，而是您的身体状况可能都不允许来做这样的手术了。所以怎么办？什么样的阶段去找您合适？ 所以我们就经常就说，我说你要是找，因为我们有时候在门诊看的病人，10年前看的就劝他做， 老患者了， 不做啊，然后到10年以后再做，说你早点做吧，早点把它处理的，然后你就减轻了你的痛苦好多年，是吧？那么现在大家有点感觉，就是对手术，我们医生当然作为医生嘛，他就交代你需要做手术了。大家一听手术，脸就马上变了啊，就对手术有恐惧是吧？是这样。事实上，手术它是一个总称啊，那有各种的方法，当然包括在手术当中。实际上，静脉曲张的手术治疗现在是非常的先进，非常进步。那么这个， 咱就拿最近5年、10年做一下对比吧。 对。 因为刚才我在跟张主任咨询的时候，我听说的是从那个大腿根儿那个地方哈，要开口，然后呢，好像进行什么阻隔呀，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局部在我们小腿那个位置，小蚯蚓的那些位置哈，两头打一些东西，让他们可以这个叫什么硬化呀，还是什么样的各种方法。 因为这个手术呢，是100年前。人们就发明了啊，就是这个关于治疗静脉曲张，我们叫传统的手术。传统手术，它的手术医生呢，他设计手术不是盲目的，他是根据一定的道理，为什么会这样去做才好，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设计手术方案， 设计手术方案。那么100年前，他就是做个静脉曲张，做一个高位截扎，就是我们的大腿根开口， 大腿根开口， 把这血管切断，然后呢，把这所有的分支都切断，然后把整个血管就拿出来。这100年、 血管要抽出来， 抽出来整个100年，那这样又效果好啊，就但是 听着好是有点吓人， 大家觉得挺可怕是吧？ 但不要觉得可怕，就这个手术延续了多少年呢？延续了几十年呢？那么到这个事实上到2000年，德国人也还这么做，美国人还这么做。 嗯。 那么最近几十年，十几年、二十年就发展非常快，高科技嘛发展。 嗯。 就人们想到，就叫你，你把这个血管拿掉，目的就是叫它不存在了。那我现在不炸掉它，叫它完全闭死了。它不也就存也就不存在，也就达到了一个治疗静脉曲张问题了，对吧？ 嗯。 那么就现在有很多办法。现在你看，我们可以不开刀了，啊，不去做 不开刀 啊。对，原来要腿上做好几个口，十几个口，甚至二十几个口。 对，因为要一段 一 段的 一段 把里面的血管抽出来。 对，对，现在不开刀了，我们可以在踝部那块小腿踝部，就是脚踝部分，穿刺像打针一样啊。 哦。 穿刺，穿进去以后，我们放一个导丝，然后在 B 超的指导下 ，B 超一定要在超声波的指导下，看那个导丝再到你到达我们说认为的理想位置，就我们大腿根。 嗯。 这时候呢，导丝放那里，然后呢，我们接个机器，射频机器或者激光机器。 哦。 就是通过物理的方法放热放电，然后呢慢慢退退下来以后呢，在放电过程中它就可以产生一些物理的热量，造成一个血管内膜的一个变化，然后就压住就闭死了，就像粘住了一样啊，就和你过去的完全把它抽掉一个道理。那这样不要抽掉，就再闭死了。闭死到小腿呢，小腿我们看小腿有很多弯弯曲曲的有几个血管 啊， 这样我们导致病能过去啊。 对， 那怎么，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打硬化剂，这种药，这个药呢就叫化学的方法。化学方法就把这小腿呢找什么曲张的静脉以后，我们抽点血，这个针也是穿针进去，然后把药打进去以后，然后这个它是带起泡沫的，把血液挤跑了，这个泡沫在血管表面在形成，然后呢产生一些的刺激，就像我们的消毒一样，用碘酒酒精消毒一样，就产生刺激以后再压，哎，也要闭死了。啊，就这种方法，然后做完以后，我们，甚至病人做完以后，大概有时间有快十分钟，不是半个小时左右能做完了哈，甚至快了二十分钟做完了，让病人可以自己走到手术走下来啊，走下来可以，甚至愿意的话，可以当天就可以出院。 就是说那种创伤，通过刚才我们说到了，一是从这个像脚踝的地方哈， 对对对，穿刺， 跟打针一样， 对对， 穿刺， 穿刺， 这根刺能一直穿到大腿根儿。 这个血管，这个是医生的专业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解剖啊。 哇、 哦！啊，了解。穿刺以后，一个导丝就是一个长长铁丝， 对， 导丝，是那个导丝很柔软的，亲水的，非常柔软，然后一直走到在 B 超指导下走到我们大腿根上，没问题。 哦、 我们做冠瓣的这个心脏支架， 嗯， 就在胳膊穿口一下到心脏， 也是要这 样 的道理。 哎，对，我们从腿上去做很多的啊，这个已经很成熟的技术，没问题。 那这两种方案。可能就是要根据不同人的情况。 对， 对， 你这个话混得非常好。就是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在社会上有一些流传啊，比方说，我一针就打好了，实际上就是硬化剂啊。 对，他说我一针就可以治你的静脉曲张的，就是给你打的硬化剂。 说我这是祖传秘方，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祖传秘方没有这样，外国人早就研究出来，这不是说中国人出名，而是大家早就研究出来。因为你知识的东西是社会的、世界的，世界的东西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所以谁有什么、谁发明了什么东西，大家都来用，对吧？ 对。 那只不过我们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药物。 嗯， 所以有些我们说祖传那些中药什么刺激性很强，不能用的、 哦、 啊，不能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一根导丝就好了，就是所谓激光就好，这个呢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部位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能用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 对，那就不靠谱。他如果是这么跟您说，比如说我就给你打一针祖传秘方， 这绝对不可能 啊！或者告诉您，我这都通过激光 一个就完了， 一个导丝就给你什么什么解决， 哎、 二十分钟或者是十分钟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哎、您但凡听到这几个词儿、哎，通常就是忽悠呢，不可信。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一定要到专业医院去，大医院、三级甲等医院看，因为这些医生毕竟是经过国家培养，甚至通过这种国际培训的， 嗯， 他是比较规范的，而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诊所。大家不要小看静脉曲张这个很简单的治疗手术，死人的。死人的啊， 弄不好会 死人 的， 哎，对，死人的啊， 嗯， 而且出现一些意外是很难很棘手，所以我们这个过去有句话叫无知者无畏， 嗯， 啊，无知者无畏就是敢跟你说他没问题。我这样年份的医生做这么多年了啊，已经做到教授了，做到正高了，做什么二级教授等等，我从来不敢跟别人打包票说你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不能出现，我们这么说，我们尽最大努力给你做好， 嗯， 对吧？ 是吧？但是完全说打包票之后，你这个决定问题，这是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嗯 啊，这是不科学，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小心那种过度自信的， 哎，一定要对，一定要 打包票的， 对，一定是到规范的正规的医院，特别是应该到专业的血管科来看，然后呢，我们会采取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治疗。 对，今天如果是听了我们的节目的听友和网友哈，然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是需要来做这个静脉曲张的诊断治疗的，或者说是需要做手术的，您首先得听好了，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咱不说三甲不三甲吧，但是一定要是要到正规医院，而且现在很多医院通常都是有血管外科，咱们挂血管外科的号，然后呢进行判断您的这个情况是需要手术啊还是可以不用手术。那么如果是需要手术的话，听了我们的节目刚才应该也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了，您也可以问一下医生，我采用哪种这个手术方式啊， 对， 那医生就会教您了。有没有人就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需要用到刚才我们说的两种技术？ 不是每个，先是我们所有病人不是一两种技术，三种技术和四种技术同时进行在一个人身上， 哦，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因为在不同部位， 因为不同部位它的那个，比如说静脉曲张的特点不一样。 哎，对。 哎呦，所以您刚才还说这是对您来说很简单的手术，它可真的不简单。一，因人而异；二，个体化的差异；三，就在一个手术里边，它都用到不同的技术。因为您不同位置的血管它的特点不一样，嗯，应该这么说。 对，但是不同技术大家一定相信，这个不同技术是根据你的特点，它最终目的是给你带来一个最好的治疗结果。 做的时候疼吗？用麻药吗？ 不会太疼的啊，你看我们做的从80岁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小孩， 有十几岁、啊， 大家都能耐受了。 嗯， 但你说大家就恐惧嘛，实际上对手术的恐惧，对疼痛的恐惧，实际上你说一点不疼嘛，这也胡说八道，对吧？这可能，但是现代的技术，麻醉技术怎么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嗯， 你想80岁到10岁，大家都可以耐受，那你怎么会耐受不了？ 应该没问题的。 关键是心理这个障碍啊，一个恐惧。哎， 所以呢，找到了正规医院、正规的医生，然后给你设定适合您的这个治疗方案，剩下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应该把心放平静了。 对对，安静下来， 这时候您越紧张越不利于我们的治疗哈。 对， 好，健康加油站，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不痛不痒的蚯蚓腿，如果您不重视它的话，也可能会致命啊，所以说抓紧时间解决掉我们腿部的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哈。热线电话010-651-5082651-50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各位网友，您的手机下载了腾讯视频的话，我们是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过程当中网友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常听说就是想要预防静脉曲张的话，得做到以下几点：一，不能久站；二，不能久坐。这话有道理吗？到底应该怎么预防静脉曲张？ 这肯定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不单纯是静脉曲张了，下肢静脉回流不良啊，静脉血栓等等啊，这都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事情做久了，久坐久站，这都不是科学的。 你得换点姿势。 哎，对，换点活动活动吧。 对， 你本身一个位置时间长了也僵了也不行，对吧？它你特别是下肢，我们说了，静脉回流不好，静脉回流不好发生在浅静脉，浅静脉我们就说了，脂肪很少，皮下肉质很少，只有个皮肤盖着的，所以对它的限制很少，保护很少，所以它就扩张性呢， 恣意的往外 扩，扩了扩了，就是叫我们叫代偿性扩张，它就去了，对吧？所以你活动经常坐久了或者站久了，活动活动，换个姿势，把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液促进它的循环， 促进它的循环， 哎，这是肯定是有好处的啊。 现在就是春暖花开季了嘛，很多人就开始了，我尤其已经长胖了好多斤的朋友们哈，说赶紧把自己的运动鞋、运动服都拿出来，我要去跑步。对于爱运动的人来说，到底它是对于预防静脉曲张有好处呢，还是有可能它的这样的一些长时间的这种运动习惯可能会导致静脉曲张出现呢？ 这个问题事实上经常能遇到大家在问啊，我门诊也在看病人也在问，是我有静脉曲张或者我不运动了好还是运动好。所以这个事情是很矛盾的啊，就说运动一定和静脉曲张血液回流出现问题是有关系的啊，就是长期的运动、长期的站立，和甚至会加重，这是肯定的啊。就是，但是不运动又不行，所以我们姑且，如果真的要出现静脉这样问题， 它好不了的，因为静脉曲张它这个中性的弹中层的弹力强行破坏或是伸长， 嗯， 你叫它回到正常很难，就像一件旧衣服你越穿叫它穿新不可能， 已经卸松了、 哎、 你让它回到原来状态 不 可 能 了、 哎、 不 可 能 的。那你就好多的这个我们的60岁70岁的这个大妈呀，或者说是我们这些退休的这种跳广场舞啊，特别高兴跳广场舞，那就有静脉曲张就不自觉要跳广场舞，后来以后跳不动了，哎呀，我就跟我们说、哦、还是要坚持的，爱跳广场舞，那怎么办？就把这个 做手术吧， 做了，处理完，我们现在说手术大家害怕，我刚才说微创啊，现在都是很重的微创，好吧，大家一定不要害怕， 嗯， 那么做完以后轻松了，又去跳舞， 可以跳广场舞、 啊、继续跳舞的。 所以您看这里边有几个信息点哈，如果您已经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那么尤其像是您现在正在受着它疼痒肿胀这种症状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说像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期一样， 对， 这会儿您可能就是行动上就应该受点限制了， 对 啊，就不要再出去玩命的跑呀，或者去这个跳广场舞了，就是包括一些炎症嘛，我们说你得让他休息休息，有一些呢休养休养，哎，他就好了，稍微好一些了，我们可能再适度的运动。那么对于一些没有静脉曲张，然后呢您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些选择， 那当然， 要不然像刚才我们说了它是双刃剑啊，您的那种它有可能会破坏到我们的血管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些弹性， 对对 啊，也会导致静脉曲张的出现。 嗯， 但是你不运动也不成， 不成。 哎呀，这个尺度啊， 那后来就 每次回应这个问题都很苦恼吧。 后来好多大妈问我这怎么办？ 嗯， 那我说你就做掉了，再去运动嘛，没问题啊。那他做了以后运动很好，就做的跳舞跳得很轻松啊，现在哎哎。 就是如果说已经出现静脉曲张了，像上面我们提到的。大量的跑步呀，然后呢跳广场舞啊，这种行为就可能需要调整或者是改一改了。那我们在家老老实实待着的时候，在这个护理已有的静脉曲张方面应该做点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说静脉曲张它本身是个静脉高压的局部表现， 嗯， 听懂这个意思没有？就是 它回流费劲 了， 嗯， 然后血回不去了，在局部呢都淤在局部呢就通过这个静脉曲张、静脉扩张来缓解这个压力，这就是一个局部表现。那你为什么你就给点压力？腿抬高30度， 腿抬高30度， 对，30度是这个水平抬高。但抬高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通过压力差促进静脉血回流，对吧？促进 回流。那每天如果说已经退休的叔叔阿姨哈，这个一天分个3次5次的， 对，抬高腿， 您把这个腿抬高， 对， 就是拿墙倚着点， 对对，可以啊，垫高了都可以啊， 或者是那个 对垫高点， 对， 就是起码要达到30度以上吧， 对对对，这可以、 啊、太低了的话那个它可能达不到， 就是压力嘛，就是这个压力差嘛、嗯、有个压力差，对 对, 对，还是尽量的这个抬高一点， 对对对，还一个就是你来活动活动蹬蹬腿啊，这个蹬蹬腿的目的是什么？通过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挤压它， 就我们说叫肌泵作用啊， 肌泵作用、 啊、对， 就是现在这个嘴上这说这话呢，我这个腿底下我就把我的一个脚跟往前顶，然后收顶， 这 样的一 个 运动， 这个非常重要。 对，就这样呢，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久坐的上班族啊，您除了可以站起来去溜达溜达，必须坐着，这边打着稿子的时候，你这脚底下也可以不闲着。 对， 这个动作呢，可以有效的就是我们说预防， 对对， 我们的这个静脉曲张。 那还有一个就是穿弹力袜，啊。 这个我现在就穿着弹力袜呢，但是这种是我们生活中的弹力袜。您说的弹力袜是不是得专业的那种？ 它有几种啊？第一种弹力袜就叫预防性的，预防性它的压力相对就比较低了。 嗯， 但你我们生活当中的穿的弹力袜，那当然你那个女同志那个弹力袜就另外一别当，我们说就真的静脉曲张的叫预防性的， 嗯， 预防压力很低啊，它就是就你可以一般人可以接受，它就防止你这个静脉曲张发生，是防止你的过多的血液在下次存了啊聚集吗？大家想嘛，过去我们那老同都知道，看到过去那个电影《长征》《万里长征》，大家都当打腿带嘛，看到 打腿带、 哎，对，一个道理嘛，这是一个道理， 就是鼓起来， 鼓起来，对，鼓起来以后你能走时间长嘛，腿不肿嘛，对吧？就这个一个道理。像就那个弹力袜，只不过现在高档了，弹力袜，那时候我没有弹力袜，有弹力袜就不去缠那个腿带去了。 对，但是这要再强调一下，这个弹力袜呀，不是我们在某宝上或者是商场里面随便买到的那种，像黑丝袜呀、弹力袜，不是 那 种的，那 个、弹力不够。 它一定是针对预防静脉曲张，或者是针对治疗性静脉曲张专业的这种弹力袜。 对， 这种弹力袜 是在医院里能买到，还是专业的什么器材商店？ 医院是可以买到的，但是现在受各种影响啊，就是因为它是什么医保啊，什么什么什么现象购等等，就可能在医院肯定是买到的，因为有时在医院各个医院有不同的形式，比方在医院的下边的这个、药房啊，对，可以找， 指定是能买到的， 可以，比方说到什么同仁堂药房，这都可以啊，就可以。 是不是就比如说买了一个弹力袜，那弹力袜它肯定也是分不同的码。我以前是听人说，说最好是有专门量体裁衣定制的那种适合您的， 对， 不同部位这个粗细不一样， 对， 然后呢，你给的这个压力也可以来根据医生要求设定。 对，他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还有一种弹力袜就是治疗性的，治疗性的太梯度的，就是说从不同的，你比如从踝部到通脚 腿、 小腿、大腿，它这个梯度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对，应该是相对递减的是吧？这个梯度，那这样一个就你刚才说的。你的肥胖肥这个瘦弱要有尺寸，专门有 专门尺寸， 哎，专门尺 寸，不是 说鞋一样， 谁穿了一个然后觉得不想穿了，然后就给你，然后你来穿，那样是不行的，它起码起不到那个治疗的效果了哈。 对， 好，关于这个专业的弹力袜的问题，以及如果想要手术您的这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的问题，这个呀您要到靠谱的医院，然后呢请医生来进行判断，血管外科的医生哈是这方面的专家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请张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啊，我是北京四季坛医院，在北京西客站啊，面临西客站这个位置，在中央电视台的它的南侧啊。 嗯。 我出诊是每周二的上午8点到11点半。 好，每周二上午北京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福先。那么听众朋友有关这个静脉曲张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血管外科相关领域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呢寻求张主任的帮助。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林，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液病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孙婉玲和您说说易碎的玻璃人，我们来关注一下血友病。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张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大家。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 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是偏南风，扩散条件比较的有不利。首要污染物呢是 PM2.5， 预计浓度每立方米85至14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刮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